请问你哋有冇听讲过鬼娃娃瓜子嘅故事啊？ 佢哋只会揾嗰啲伤害过佢哋嘅人嚟报仇，你会系害死过人吧？ 如果俾啲冤鬼缠上咗，有冇咩办法可以消灭佢哋噶？ 怪头子，瓜子。在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话有一个叫花子的细路，因为遭受坏人的杀害，所以冤魂不散，冇办法投胎转世，一路都停留在被杀害的厕所度。如果你一个人去厕所唔记得带厕纸，就会有人从背后递啲厕纸俾你，但系你千祈唔好接啊，因为嗰啲极有可能系鬼娃娃花纸递俾你。如果你接咗，喺讲完多谢之后，鬼娃娃花纸就会将你个头揿落个马桶度，将你浸生浸死。去完厕所洗完手之后，亦都千祈千祈唔好往天花板上边望或者照镜，如果唔系，你就会见到一啲你唔应该见到嘅嘢，分分钟你当场俾呢啲嘢吓死。一踏入日本嘅土地，斯曼就觉得自己身后好似有对眼恶狠狠咁刮住自己，但系每当佢拧转头，就乜都睇唔到。而喺中国，有边个时尚而贪靓嘅女人去厕所嘅时候系单纯咁斋去厕所啊？而斯曼就系一个中意化妆又贪靓嘅女人，佢同好多女性一样有一个习惯，就系每次去完厕所都会对住块镜补补妆。斯曼去到日本之后，仲未嚟得切将嗰啲行李摆到去酒店啫，就即刻赶往去培训嘅地方。斯曼私底下向几个日本嘅学员请教咗呢个问题。 系咧，请问你哋有冇听讲过鬼娃娃瓜子嘅故事啊？ 但系嗰几个学员都好似睇紧白痴咁啊，望住佢。只有一个男学员喺私底下偷偷讲俾斯曼听，喺当地关于鬼娃娃瓜子有另外一个版本。那个男同学叫做青木一郎，斯曼硬是觉得这个青木一郎那对眼很熟悉，只是他一时之间想不起哪里见过。而这个青木讲给斯曼， 其实日本流传的鬼娃娃花子并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那些冤死的阴魂，花子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的呢。因为厕所是人气最少的地方，而镜又是灵气最重的地方，所以那些在人间游荡的鬼魂一般都喜意寄托在厕所块镜入面。不过如果你从来没有伤害过人的话，那你就不用那么怕，因为鬼的世界亦都有他们的规则，那些冤鬼是不会随意伤害无辜的人，他们只会找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来报仇。不过那些冤魂并不是好像其他人说的那样会随时出现，他们只会在午夜十二点阴气最重的时候才会有能力复仇的。 听到青木一郎这样说，斯曼觉得他似乎对鬼怪方面的事理解得比较多，于是他就将自己心里面有关鬼怪的问题全部就问过青木一郎。斯曼既开心又怕地问， 青木啊，你知唔知嗰啲冤鬼会点样害人噶？又或者我哋应该点样阻止佢去害人呢？如果俾啲冤鬼缠上咗，有冇咩办法可以消灭佢哋噶？ 嗰个青木一郎诡异咁笑得笑，并冇直接回答斯曼嘅问题，而系用佢嗰对似乎可以洞悉一切嘅眼睛望住斯曼。 语气冷漠，但系好肯定咁。 你唔会系害死过人吧？ 斯曼满面尴尬咁笑一笑就话： 你喺度乱讲啲咩啊？我点会害人啊？啊系咧，我仲有事啊，走先啦。 跟住咧，斯曼紧张又急切咁走咗。只系佢冇谂到喺佢离开之后，隐隐约约有一股青烟从青木一郎嘅身上边飘咗出嚟，而嗰啲青烟飘咗出嚟之后，个青木一郎拗拗自己个头，好疑惑咁企喺原地，佢点都谂唔起自己头先点解无啦啦会企喺度，更加谂唔起自己究竟喺度做咩。斯曼表面上话嚟日本培训，但系其实佢系想要嚟日本揾到可以为自己解决鬼魂嘅方式。冇错，佢俾鬼钱啊！斯曼嘅本名叫端木百惠，系一个日本人。30年前，佢出世之后唔到9分钟，佢妈咪就生咗一个男婴，亦就系端木百惠嘅孖生兄弟端木彻。同一日出世，但系命运就差天共地。端木百惠觉得自己天生就系为咗侍候嘅细佬而出世。从细，佢父母就讲俾佢听，要好好照顾个细佬，因为佢细佬系佢哋家族嘅希望。端木百惠从细最唔缺嘅就系凌辱同埋责骂，佢缺嘅系关爱同呵护，但系佢细佬就受尽咗溺爱，全世界都就住佢锡住佢，佢话乜就乜。百惠好恨。佢恨自己点解唔系个男仔，佢恨上天点解对自己咁唔公平。既然生得佢，点解仲要生佢细佬出嚟，嚟夺走本应该全部属于佢嘅一切？嗰一年，佢12岁。一日晚黑，佢正瞓得好冧，俾人拱醒咗。佢擘大眼，见到细佬企喺佢床边拱佢，要佢陪佢去厕所。百惠知道佢细佬系因为惊花子嘅传说，所以先唔敢一个人去厕所要佢陪。于是佢好唔开心，好唔乐意咁陪住细佬去厕所。佢细佬都见到佢成面唔开心咁，但系就好高傲，嘟起嘴咁话： 哼，如果唔系爹哋妈咪要你陪我去厕所，我先唔使陪啊！你个样成日都拉口拉面咁。我听日同爹哋妈咪讲，话你虾我噶。 百惠一听，细佬话要讲俾爸爸妈妈听，话佢虾佢。系啊，嗰下咧，嗰啲气啊从脚板底一路涌咗上头。每一次只要佢细佬向爸爸妈妈打小报告，话家姐虾细佬嘅时候，百惠轻则就会受到父母一顿辱骂，重则咪俾父母揼一镬咯。百惠谂到花子嘅传说，嗱佢谂好，佢决定要利用呢一个传说铲除佢细佬，攞翻属于自己嘅一切。百惠单纯咁以为，只要杀咗佢细佬，佢就可以得到一切。但系佢点都冇谂到，就算佢真系杀咗细佬，嗰一切依然佢冇办法得到。百惠曾经喺脑海里面谂过无数个可以杀死细佬嘅办法，但系而家佢真系要杀死佢细佬，佢就唔知点喐手。佢见到自己嘅细佬口噏噏，一路喺度闹自己，一路行翻自己间房度。百惠失魂落魄咁翻到自己间房，但系佢点都瞓唔着。佢突然之间谂起日头佢喺电视度见过有一个男人用枕头将个老婆焗死。于是佢攞住自己个枕头，偷偷地溜入咗细佬间房，用枕头将自己个细佬用力咁揞住，焗死佢，焗死佢。然之后就将佢拖咗入卫生间。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不巧。